大家好啊！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，情商翻阿老尾，笋哥，狗护士坐喺度。 喂，大家好啊！ 细路仔，细佬哥， 谈小朋友啦，系咪好温馨呢个题目？完全唔衬呢个咧。牛医生与狗护士，我话俾你知啊，啲人可能听呢个题目之后，啊屌，就吸咗。 屌， 小朋友咩讲咧？ 我话俾你听，我真系好卵憎细路啊。 点解讨厌佢咧？ 嗱，第一细路不受控先，第二样嘢真系。哇！你要抽， 你試下俾2000蚊佢啊嘛！ 佢識嗰2000蚊點用？嗰個就係細路啦。 你將嗰2000蚊兑換啲佢成為佢中意嘅嘢。 你聽我講，細路咧，我淨係中意邊啲咧？即係有啲吹氣公仔， 波多野結衣嗰啲。 唔係啊，你知唔知英國撚你賣嗰啲吹氣公仔，即係嗰啲真人玩偶係細路仔 size。 喂，你話買啲咁耐都冇買嘅，點解？ 阿寶寶龍同我講一句，哇！嗰啲公仔唔識喐喎，你不如去揾啲識喐。我係喎。幾差嘢，不如揾啲識喐嘅嗰個。點解唔識喐好玩嘛？又唔玩？佢阿寶寶龍就係驚咩？佢係驚你玩玩下唔玩，擺撚咗屋企牙釘啊！ 我會好容易拎咗去我屋企嘅啫，其實。 你玩嘅咩？ 喂，你唔玩我咪玩咯。我最中意執你耳攤啊嘛。 咁你唔執我個籠屌啊嘛？你嚟執撚走佢啊嘛？ 傾下。 你嚟執撚走佢唔使煩嘅。 寶寶龍起碼每個月有4皮嘅收入都有得諗嘅。 唔止佢屌。係 嘛？ 佢唔止4皮。 梗係唔止啦，好撚有錢啊！ 睇得出。 講細路仔咧，我真係好，即係我唔中意啦。嗱，因為我有兩個侄仔嘅，咁我見我侄仔都唔夠三次我啦，都好撚怕細路。第一嘈，第二不受控，第三我好怕去到照顧人哋嘅。我係一個咁嘅人嚟嘅，即係尤其照顧一啲冇任何 好處 反饋或者好處。嗱，你照顧女，佢都可能有啲反饋俾你， 就 佢唔中意你，一係就一係對你好閪。但細路仔唔會喎，好 fluctuate 嘅，突然間又屌你咁做啲嘢，你控制唔到。 咁寶寶龍有冇照顧啊？你有冇照顧啊？ 寶寶龍以前有，而家冇。 有。 咁你照顧細路應該經驗好過我哋兩個，即係好有經驗添啦，一定。 有冇工人先屋企？ 冇嘅，純粹我都係我同，唔好話好撚慘，我都話睇下你觀點與角度嘅啫。咁啊，點講啦？你要諒解咯。一樣嘢就係話，哇！忽然之間變得好似咧啲親子節目咁樣啦。咁啊，小朋友喊咧係佢正常。就正如我哋呢度三個 夥計叫加人工咁， 係啦，就好似我哋呢三個人喺度講嘅係廣東話，一個小朋友講嘅係咩啊？喊咯，係咯，咪就係咁啫嘛。係啊，真係觀點與角度噶，同埋我覺得小朋友係一面鏡嚟嘅，呢個係好絕對嘅，就係話若果你係唔中意你敏準或者你表現得出不耐煩，咁佢咧就好快脆地咧就做翻呢樣嘢俾翻你， 咁係。我啲僆仔見到我全部都係走夾唔透咁樣啦。 你又係 我冇乜小朋友緣嘅， 我直頭冇。 因為我哥同我細佬都有小朋友啊嘛，即係咧一路都唔親嘅，即 係啦，你啲鳩毛生咗上樓嗰度， 係咯，你都係啊， 係啊，見撚到 你嗰啲係小窿嗰啲毛嚟㗎嘛？ 你兩個睇一睇個嘴先，係剃到乾淨曬嘅， 係咪啊？都唔係好乾淨啫嘛， 啲細路就 冇你兩個咁勁啊嘛， 你就整翻幾條好命嘅奶塔嘅時候做啲後面動作㗎啦，係啊，睇下知啊。 你講我冇細路仔緣呢個真 係，係冇緣分啊！我覺得有時呢啲嘢真係。你之前未生小朋友之前，中唔中意細路仔先？ 中意嘅。 哦，咁咪唔同啦，大家基。 因為嗱，醫院咧，你大佬做就知啊，有好多姑娘一去仔房，哇，咁樣直好似執撚到知唔知乜撚嘢籤咁。我話俾你聽，牛牛咧就最撚憎細路，尤其 B B。 抌我地。 佢話嗰陣時做仔房，真係想將個細路抌撚咗落地，抌撚死佢啊！ 啱啱前一排屯門醫院有一個咩個小朋友出世，然後俾八戒都戒咗個頭啊！ 佢其實 係咪牛醫生搞啊？ 呢啲失手，講真嗰度。丁屎咁撚多，屌！ 係咯，應該咁樣插住行出嚟啊！ 我細個阿媽話俾我聽啊，我復診到之前唔知12歲，復診廣華醫院出世第二日，個姑娘抱我沖涼碌跌撚咗落個浴缸度，所以個頭都要凹撚咗落去一忽，屌！咁啊，裏邊即刻嚿淤血，去到12歲復診完畢之後又拋緊你走咯，所以應該我攞諾貝爾獎嘅，如果唔係呢嚿淤血，屌你嗌！咁呢啲失誤少少咧。不是什麼問題，是個親，我覺得。咁至於細路仔緣，即係我就好撚憎咯，牛牛亦都好撚憎噶。 我諗即係，所以呢啲嘢就係唔知係因為咩原因令到我哋討厭小朋友。 或者我哋望到中意小朋友， 係一個 package 嚟嘅討厭小朋友。 我哋望到人哋中意小朋友，我哋又覺得好奇怪噶嘛。 係 係。哇！點解咩個咁撚得意嘅中意小朋友咁樣？ 唔係，我覺得呢個係一個性慾嘅反饋嚟嘅，因為咧你老婆大肚，你冇得搏，或者你除非好中意大肚婆，你話哇，我好中意玩大肚婆啊，咁啊，我得講，即係我哋兩個唔係呢咁嘅人。即係亦都好自私，我哋兩個嘅私人生活。 我諗我都係一個自私嘅人。 好自私，我哋嘅私人生活唔中意人哋插只腳落嚟。你知道小朋友嗰種插只腳落嚟係24小時插落嚟噶嘛？即係佢唔係話好。 哦，咁你又算係好喎，即係起碼啲小朋友肯插下你喎。 唔 係。好似我阿哥嗰啲細路咧，直頭咧行過當我透明咁樣噶。 咦？咁啊難得喎。 係啊，即係我係好似同佢哋。即係冇咗一個 connection 啊，即係譬如話我屋企冇嘢做就誒揾高老師吹下水先咁樣，咁我同你有個 connection 啫嘛，即係佢啲小朋友唔會叫我，我亦都唔係好，我又冇嗰個慾望，喂，侄仔， 咦同我一樣喎，我啲侄仔亦都唔知道我叫全名叫乜，我亦都唔知侄仔個全名叫乜嘅啫喎， 係啊，即係大家嗰種感覺咧係好似嗰個腦電波好似咧少咗， 完全溝通唔到㗎，係 啊，即係好似啲 FM 會教都聽唔到啦，係 教極都聽唔到㗎， 但係有一日你個侄仔話喂。九護士咁樣咧， 咁就幾 個人聽 嘅 咯， 係咯，佢但係嗰時候都即係有呢啲好難講，可能年紀大咗嘅時候，即係因為始終你個生命開始慢慢消逝，你就會覺得一啲新嘅生命係比較有價值，都未定，好難講。 喂，但係你咁中意細路仔，你覺得佢見到即係 你會生幾多個咧？ 一個就夠啦 嚇，哦，咁都好啲。 你兩個頭先講嘅嘢咧，就正正我講嘅嘢係一面鏡咯，你兩個。未見到佢之前，你已經表現得出係我唔中意你， 中意 我唔好埋你，同埋你唔好搞我。小朋友咧係天生地咧係會識呢啲睇面口嘅，一面鏡嚟噶嘛。佢話：哇，呢條友仔呢條鬼都冇水洗面嘅咩？佢都唔敢過嚟啦。佢哋有呢個本能嚟噶嘛？係啊。至於你話誒中意小朋友咧，其實咧嗱講遠少少就係話喺發展心理學講咧，其實點解 B B 個樣係咁啊？是因為其實咧，其他小動物，譬如貓仔啊、狗仔啊，重新係咪哺乳類啊？哺乳類嘅小朋友係有個特性，就係話出世之後要被照顧噶嘛。係係啊，咁所以啲貓仔、狗仔仲有咩仔啊？係會零舍可愛，所以佢哋叫 Kiwi face 啊，即係一個好似扁踢踢嘅面啊，即係零舍 Q 啲嘅。喺佢哋生物看上本能都係咁啊。咁可能我就係中咗呢一點，即係喺我個見到啲 B B 仔咧，扁踢踢咧，個樣係好唔大人 嘅。唔怪之你用平面設計啦， 好平面嘅 B B 面，所以我就係中呢啲，咁我就會可能本能地就好中意小朋友咯。 哦，係啊，我就覺得大波靚妹好 笑。我中意都立體啲啊， 係啊， 我中意立體啲啊。 你兩個唔識用平面設計， 我哋做唔到平面設計， 做 3D 做薄碌設計就得，屌你！你話設計薄碌點樣好高揸手啲啊？點？哇！唔怪之，即係我諗呢啲係天生嘅，搞唔撚掂㗎後天。 我都覺得係。 即係我有個同事，因為有四個細路，哇！我屌你老母！第一，你個老婆個肚真係好撚嘢；第二，你真係勇敢。屌你生四件，屌你俾我真係我唔夠膽真係。 四個真係好辛苦， 好堅啊！佢真係一級一級咁落。 因為真係好市侩咁講，錢真係好急。你四個嘅話， 佢四個係唔係話好豐盛資源？啱啱夠咯。 好啱啱夠咯！ 喂，同埋咧，你生女會唔會多啲擔心嘅咧？即系咧，會覺得而家唔好叫雞啊，第日掉個女會俾人哋屌咁樣。 冇呢啲嘢㗎。 唔係㗎，好多老豆都有呢啲嘢㗎。 近排有套韓女，有套電影就 Exactly 攞呢個題材。 我有啲 friend 真係生女，真係唔敢去玩女啊！即刻係啊，驚報應啊，驚。 哇！咁啊仆街啦，原來生細路會性無能嘅。 係咯，咁啊可能。 咁啊真係唔去啊！屌，真係唔生啊！你千祈唔好呢集俾家計會聽撚到，唔係家計會咳撚咗條聲啊！佢生女會令到性無能咁，你大波啊仆街！因為生細路咧，我個同事生四個咧，第一你要有小朋友，你要對呢個社會好有希望先。如果你對呢個社會冇希望，你完全唔會生細路。第一，我同我筍哥，我諗都係一個， 我哋都係絕望主義者， 絕望主義者嚟嘅。第一，第二樣嘢，我哋一個自私主義者嚟嘅，所以呢樣嘢對我哋嚟講，其實係一個好大好大嘅困難嘅，即係你要打破曬我哋嗰個價值觀。我想先可以令到我哋會有細路仔。 好難，因為自私一定唔得。起碼我呢段期間發覺你一定要好無私，同埋都幾高 EQ 嚟湊佢嘅。 哇！兩大鑊。 係啊，你因為佢，你話齋佢係失控，佢唔係失控就係話 你點解覺得佢失控？因為你攞咗大人嗰個模式去 adapt 落去度，你攞咗大人個標準話，喂，夜晚要瞓覺， 係 唔好嘈到人， 係 OK， 我要你要聽指示咁樣。但係其實好多家長就係用咗呢套嘢夾落去，或者甚至乎係當咗佢係下屬啊，你嘅同事咁樣，喂，你唔聽話嘅，但係喂，其實。聽話先正常噶嘛，你明白？小朋友就係唔聽話啦。你叫佢喂唔好喐唔好跑，你好黐孖筋嘅，喐同跑先正常噶嘛。所以而家 做你夥計都幾好。 而家一樣嘢我都好唔明嘅，過度活躍症。你之前都講啦，點解呢個症狀喺其他地區唔係一個病嚟嘅？係好唔明嘅。我成日都話咯，以前嗰個年代啊。你不是過度活躍才是有病的那個，我們小時候的年代，我們整班年輕人一放小息操場就瘋狂地跑，跑人就撲親撲親就跌了，損了就查紅藥水，以前有紅藥水的嘛，但是現在年代蛤，你活躍才是問題，那其實很奇怪的，是的，那這個就是我的看法。第一件事不可以太自私，第二件事剛才你說對香港是絕望，就正如好得意啊！頭先一嚟見到你喺西鐵站見到你，我就話其實未至於咁絕望嘅香港。咁我就係話你睇下我哋夠二次大戰時期絕望。 咁啊，二次大戰仲衰啲。 係咯，二來你都話齋戰。就係個氣氛絕望咯，其實香港呢刻係個氣氛絕望，而唔係真係實際咁絕望。我會話頭先我都講啦，總會有條路行出嚟嘅，起碼我哋呢刻呢三個都行 有 條路， 呢啲就係有希望嘅。 啊！唔係啊，係喺度上緊課間公司屌你，你睇我啊沉緊船，你啊屌你老尾俾人搞撚到一塌糊塗，屌你老尾 A 字梯事件啊唔得啦，屌你！我而家沉緊船，佢翻屋企仲可能已經收緊票啊，屌你！ 咪就係 幾多個零先啊？ 係啊，即係啲科技俾人屌緊自己， 老婆又打骨喺後邊，哎呀你今日辛苦啦！我哋翻撚對喂細佬，你砌撚埋今日家務，你收瞓啦，屌你啦！咁啊人生唔撚當嘅，但係。 家務有份做噶， 家務係我做曬，大佬屌！ 我哋 share 噶嘛，我同我老婆 share 家務噶嘛， 咁好嘅咩？ 係啊， 你係遵唔遵守諾言嘅先？阿波波龍都話係 share 嘅，但係冇遵守過諾言啊！屌你，佢淨係攤喺度 嘅 啫 ，share 痛苦嘅啫， 係啊，佢淨係攤喺咗喺度嘅啫。 我就繼續講。 喂，唔好意思，因為佢上緊波係唔同嘅，大家睇。他的價值觀是不過有小孩子是這樣，我覺得即是 你身有一個小孩子，你對生命是很有期盼， 怪不得反過來當你有小孩子你更加需要有這個想法， 那 你如果不是 你不會養得掂，或者 你自己都承受不到，你沒有這個正面，你一定會question 自己，死啦！係咪絕望嘅咧？我生呢個係咪？你調翻轉頭，你係必須要有咯。係啊，即係你事前要啦，事後咗之後，出咗世之後，你都更加要有呢個正面。如果唔係，所以講一面鏡嚟噶嘛。係，你點教佢？你冇理由教佢阿仔阿女絕望啊！喂，大佬，咁佢點啊？譬如我哋死咗好過啦，唔係咁啊。嗱，不過又調翻轉頭講。你見啲阿媽攬住個仔女自殺小朋友，其實可能就係佢冇聽呢一集咯，明白？佢就係冇聽呢集， 播出嚟 係啦。可能我哋救咗多，可能我哋救咗多人。 係啦， 一聽就係喎，我唔應該絕望，係應該要希望喎。 係，因為佢其實湊細路我其實我湊幾隻貓，我已經覺得好撚辛苦，因為你夜晚有啲三更半夜嘅時間。你係真係需要幫佢換片噶嘛？佢係真係俾個色狼你話我肚餓噶嘛？佢真係要食嘢，你真係唔撚使瞓噶嘛？咁我都經歷過呢環境，因為我即係湊嗰啲貓 B B， 你係凌晨三四點要喂奶啊，兩個鐘頭要幫佢放一次尿，你真係哇屌，完全唔使瞓。你話貓 B 就係幾個禮拜搞掂，人係端年計啊，大佬。 人係端十。五年咯， 係啊！哇，屌你真係 十五年 咯，大哥， 係咯，最後三年要等佢自主。 呢個真係搞唔撚掂啊！即係長期去做呢件事，我完全投降呢啲真係。 不過我都有養過寵物嘅經驗，喺阿 B 出世前，不過就冇你咁辛苦。我養倉鼠，不過倉鼠有樣嘢特性，嗰樣叫夜行性動物啊。 哦，係夜晚先嚟。 係啦，佢夜晚先用。咁你真係點咧？ 我係夜性行動物。 都係，屌你！我哋都係。 你哋都係夜行嘅性動物。 夜行性動物， 唔係，我想話咧，佢有兩類嘅，你一係咧就夾硬。 在七八點吵醒他來陪你玩，那個感覺像是什麼呢？譬如好像寶寶龍好不好、但是等你睡到呢四五點的時候呢拍你的肝臟，喂九護士起身玩我們 電台 是那邊的，即其實 你夜晚 你起身就吹燒 六七點那麼吵其實是辛苦的，但反過來如果你想他舒服的，即你為了倉鼠你是就他是夜行性的話呢，我們是通常捱眼瞓，捱到點零鐘，等佢喺個窿度自己出嚟咧，你先同佢玩。 做佢二奶好啊！佢突然間佢話：啊，係喎、啊，原來二奶問我攞錢係應該嘅喎、啊。啊，我俾曬副身家二奶係應該嘅喎、啊。啊，二奶叫我跳樓係應該嘅喎、 啊。咁重啊！你個腦 識到二奶係發達啲，佢二奶發達。 明明唔係講個咁嘢，都要諗嗰啲咁嘅嘢。 佢識到二奶，佢二奶發達。 我哋其實係擺明音佢 咩啊？講 嘢啦，你老婆都唔會當真嘅。 唔係佢老婆當真咗啦。 就算係真，都唔當真啦。 咩啊？而家頭先話係咯，小朋友你真係要唔可以太自私。 佢性格好啊，真係佢性格偉大啊！我哋性格唔偉大。 係，我都覺得 係。我哋性格好撚自私啊！ 吹到底，你唔可以太自私，因為小朋友你要正面啲，同埋就係話係咯，一面鏡咯，你真係唔可以太討厭小朋友。 啱。 係啦。 好，我哋講到呢度。 好，今集先， 拜拜。好